他说什么？ 他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，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。就是说要兴旺就蓬勃而起，要灭亡也很快，一忽而的事。他进一步解释说，大凡出世聚精会神，没有一事不用心，没有一人不卖力。也许那时艰难困苦，只有从万事中觅取一生。 他依靠从大陆搜刮来的大量黄金财宝盘踞台湾，梦想在大陆的西南一隅保存一块反共阵地，终究没有完成所谓反共复国夙愿的蒋介石1975年4月5日在台湾病逝。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，在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开国大典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。 每一座里程碑的光辉不仅照耀了人类的过去，也照亮了人类的未来。人们在这光辉当中回顾历史，在这光辉当中也创造着新的历史。